已经究竟发生了什么，迫使苏联党政军采取非常手段，一再声言遭到野蛮软禁，戈尔巴乔夫当真毫不知情吗？ 同样是骂人这个细节，双方的回忆截然不同。 一个建立了70多年的苏联为何会瞬间崩塌？档案全程揭秘苏联解体819事件内幕上集。 破电视是不是坏了？怎么没法换台呢？1991年的8月19日，清晨7点，家住莫斯科的娜塔莎大婶有点郁闷，早上起来想看会儿电视，可换了半天台才发现没得选，哪儿哪儿都在播芭蕾舞剧《天鹅湖》。顶级艺术是真好，可以架不住这么欣赏啊。从四小天鹅到四小天鹅，娜塔莎大婶看得有点莫名其妙，这电视到底是哪儿出毛病了呢？电视根本就没坏，娜塔莎大婶早上没有出门，她哪里知道看似是播出事故，背后却蕴含着一场祖国的惊天巨变。如果娜塔莎大婶早一个小时打开电视，那么她所看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画面了。 указ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 в связи с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здоровья исполнения Горбачевым Михаилом Сергеевичем 1991 года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СССР Янаев。 1991年8月19日，破晓时分。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刚刚敲过6下，早起的莫斯科市民就通过广播电视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总统戈尔巴乔夫病倒了。 总统有个头疼脑热的难免，但是连工作都干不了了，职责需要让副总统来代行，这可就严重了，那得病得多厉害啊。而当忧心忡忡的人们担心着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健康状况时，又一条消息绷紧了大家的神经，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什么是紧急状态呢？牛津法学大词典里是这么定义的，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或部分地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如战争、内乱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宣告的危机状态。那么当时的苏联正在遭受战争、内乱或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如果仅仅是总统生病就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吗？危机到底来自于何处呢？这一切都要从这份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里的文件说起。苏联领导人声明，为避免深层的全面的危机，避免威胁苏联公民生命和安全，威胁主权领土完整，威胁祖国自由及独立的民族间、公民间的政治冲突、混乱、无政府状态，现声明，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127条、紧急状态法第2条，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预防全民族社会灾难、保障法治秩序的要求，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自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时间4时起，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这份文件在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名称就是紧急状态令。从其口吻来看，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您注意一下底下的签发人，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以及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这三个人所代表的是苏联公民以前极少听到过的一个机构。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戈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时任苏联副总统，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时任苏联政府总理，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时任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时任苏联国防部长，鲍里斯·卡尔诺维奇·普戈，时任苏联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杜布采夫，时任苏联农民联盟主席，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季贾科夫，时任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这八个人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了。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下特别的说明，鲍里斯·普戈掌管的内务部实际上就是苏联的公安部，而至于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率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克格勃。让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它的人员构成应该说几乎涵盖了苏联的党政军、农工商以及内卫和国安等各个机要部门的首脑，而能让这八个人联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而当紧急状态令刚刚发布，巴黎五区天鹅湖开始铺天盖地地占据所有电视荧屏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媒体经验的苏联公民不禁地皱起了眉头，真的出大事儿了。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所有的电视频道同一时间并机播出，这在苏联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这预示着什么呢？国家领导人逝世了。 20世纪80年代，苏联似乎总是笼罩在无尽的悲伤之中。从1982年11月起，在短短2年0.4个月之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三位苏共中央总书记相继病逝，一次又一次的葬礼无情地打击着人民的信心。当时虽然号称世界超级大国和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此前极力推行霸权主义，党的建设因循守旧，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加上西方世界的联合打压，苏联国内已经是政治缺乏活力，经济增长迟缓，社会稳定遭遇威胁，信仰缺失，人民正深陷在沮丧和对未来的迷惘之中。 随着三位最高国家领导先后撒手人寰，老迈衰败的气息近乎无法遏制的弥漫在这片横跨欧亚的广袤大地上。这也就是为什么1985年的3月11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全苏联乃至全世界都为之侧目，他会是那个带领苏联走出迷局的人吗？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后一任总书记，首任同时也是末任苏联总统。纵观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从地方到中央，最年轻始终是一个关键词。他是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州委书记，40岁即当选苏共中央委员，49岁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54岁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时念的是法律系，因此口才极好，可以大段大段地引经据典，诵读理论著作张嘴就来，教育程度高，能说会道，更兼年富力强。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初期的确被苏联人民寄予厚望，但很快一切憧憬都被惨淡的现实所幻灭。 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地展开改革，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性，到外交领域的新思维，他提出的口号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激进。但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共产主义目标的道路上，也越行越远，而这与改革的效果更是一败涂地。1990年，苏联经济出现了二战之后的首次负增长，而伴随着糟糕透顶的经济形势，各路反对派纷纷公开挑衅，政治形势一片动荡，军事外交困境重重。 当时的苏联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是更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政权越改越乱，人民的生活越改越烂。执政六年，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把自己运作成为苏联总统，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于一身。但是苏联共产党却在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逐渐地丧失了执政地位。1991年正是戈尔巴乔夫60大寿，而在8月19日这天的清晨7点钟，苏联境内的所有电视都以国家领导人去世的非常状态并机播出着忧郁的《天鹅湖》。此时一个巨大的问号砸在了全世界的面前，这位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难道已经…… 一份条约引发众怒，紧急状态为何不得不发？ 而这个所谓的新苏联，它的缩写仍然是 SSSR， 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 美国早就预见到会发生重大变故，中情局密报透露了什么？档案正在揭秘。 1991年8月19日，克里姆林宫发出命令，总统病重，苏联部分地区即刻进入紧急状态。莫非戈尔巴乔夫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吗？没有，戈尔巴乔夫很好，他正在克里米亚疗养休假。克里米亚半岛坐落在黑海之滨，位于乌克兰境内，一个注定会影响历史的地方。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召开了雅尔塔会议，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而在1991年，风云又忌挥散了半岛的最南端，一座貌似普通的别墅。从外部看上去，这幢红色建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这座建筑周围山区的制高点上都有苏联顶尖的狙击手，5海里之内有数十只特勤巡逻艇日夜巡弋方查，50公里之外还有苏联海军的黑海舰队在实时的防卫，您是不是会对这座建筑刮目相看呢？没错，这里就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专属疗养地——弗罗斯别墅。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携家人来到这里度假，本打算8月19日回莫斯科办大事，没成想8月18日这一天，别墅里闯来了不速之客。 Его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что надо лететь в Форос. Писание договора такого вообще не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надо думать о принятии мер п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тро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奥列格·西莫诺维奇·舍宁的采访录音，而他正是当天闯入弗罗斯别墅的人员之一。一段不长的描述里透露出两大重点：一，实行紧急状态需要有戈尔巴乔夫的授权，而他们就是奔着这个事儿去的。而紧急状态令，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签发的人里的根本就没有戈尔巴乔夫，这就引发了第二重点：对于紧急状态，总统为什么不予授权呢？舍宁说得非常明白，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新联盟条约不能被签署。而在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当中，他要赶回莫斯科去办的那件大事，就是主持签署新联盟条约。 说到这儿，想必各位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新联盟条约就是整个事件的引爆点。一方面，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全力的推进，另一方面呢，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乃至苏联军方所有的高层都在极力反对。那么这个矛盾究竟出在哪儿呢？ 20世纪80年代，苏联境内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受其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等方针的纵容，各加盟共和国中地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狭隘民族离心倾向日趋严重，族籍间冲突愈演愈烈。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首先发难，截至年底，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中5个发表了独立宣言，10个发表了主权宣言，联盟眼见有分崩离析的危险。面对来势汹汹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留一个由共和国组成、各民族人权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保障的联盟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除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进行了抵制以外，其余9个加盟共和国的1.4亿公民参加投票，其中坚决主张保留苏联的比例高达 76.4%。 有人民群众如此强大的意愿支持，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本应是前途光明。但谁曾料到，全民公决后仅仅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就抛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莫斯科郊外召开9+1会议，就成立所谓新联盟进行谈判。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同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新苏联。 我们都知道，苏联的俄文缩写是 SSSR， 而这个所谓的新苏联，它的缩写仍然是 SSSR， 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它的全称是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今天，当我们试图还原当时会议场景的时候，仍然会感慨万千。9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名的后缀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上都有鲜明的镰刀锤头的图案，而今连同苏联国旗都已不复存在。据说在谈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曾试图坚持不改名称，但架不住俄联邦代表的极力反对，只能作罢。最后，社会主义一词被主权二字所代替。根据协议，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如此协议一旦签署，苏联实质上也就解体了，所谓联盟也接近于名存实亡。这个协议就是新联盟条约，预定的签署日期是1991年的8月20日。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了部分苏联解体方面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是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通话时间1991年5月11日，在通话中，戈尔巴乔夫称老布什为我亲爱的乔治，希望这位亲爱的能迅速知晓他近期的及时关切，以免两国关系出现波动。老布什的回答是：了解，米哈伊尔，我知道你正在通过与九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制定新条约，延续深化着你的改革进程，对此我除了赞扬还是赞扬。除了赞扬还是赞扬，老布什所说的有可能是真心话吗？早在两年前，也就是1989年的4月份，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向白宫 递交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戈尔巴乔夫治下苏联政治动荡加剧。没想到的是，居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里面的很多预测就变成了现实。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威胁到了苏联的国家根基，因此中情局预测苏共内部的保守派、苏联军队还有克格勃都有可能发动政变。而这一预测居然应验了，虽然没有人能够想到政变会那么的仓促。 条约绝密文本公开曝光，关键时刻总统却悠然度假， 他真的就有如此的闲情雅致吗？难道他不是在躲什么吗？ 苏联总统的别墅戒备森严，到底是谁竟能长驱直入？档案正在揭秘。 八月份的克里米亚阳光明媚，风景秀丽，实乃人间仙境。此前戈尔巴乔夫刚刚从七国首脑集团会议上归来，这个时候携一家老小来这儿放松放松，共享天伦之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八月二十日新联盟条约就将签署，而他一直度假到八月十九日才返回莫斯科。他真的就有如此的闲情雅致吗？根据之后的种种披露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假期悠长但绝不轻松。他不停地在打电话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商讨着签约细节。之前我们提到过，新联盟条约的商讨其实是跳过了苏共中央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尤其是7月23日最后议定的那个文本压根儿就很少有人见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一直度假到最后一刻，难道他不是在躲什么吗？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ракетные войск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Как можно было разделить противовоздушную оборону? Как можно было разделить поровну между республика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亚佐夫的录音。亚佐夫，苏联红军老帅，18岁扛枪参加卫国战争，对红色政权无限忠诚。刚才他在录音当中所谈到的导弹、核武器等，哪一个不是关系到全球安全的大事呢？但是在新联盟条约里，对此竟然只字未提。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那份紧急状态令，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其中提到要避免威胁苏联主权领土完整、威胁祖国自由及独立的行为了。至于如何避免呢？其实这份紧急状态令并非首选。1991年的8月16日，在莫斯科列宁大街上一处克格勃的秘密据点内，时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召集总理帕夫洛夫还有国防部长亚佐夫一起开会商讨对策。客观的讲，当时的与会代表并没有在原则上彻底否定新联盟条约，他们只是对其中的某些条款和没有考虑到的重点问题有所顾虑。当然，他们也坚决反对那个急不可待的签约日期。所以这次会议的最后决定就是派出一个代表团火速赶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克里米亚弗罗斯别墅的构造平面图，工程的代号为霞光。图纸中央的建筑是总统的疗养官邸，周围的数字标号代表警卫。从半岛上的别里别克机场沿塞万斯托波尔雅尔塔公路即可抵达。 时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特意为代表团调用了一架专机。1991年8月18日下午4点，专机降落克里米亚，不经片刻休息，一行人直接驶往弗罗斯别墅，精确抵达时间是下午4点32分。 那天下午，戈尔巴乔夫因为背部酸痛刚刚做完了按摩，当这位身着睡衣的总书记兼总统听到警卫报告说官邸门口有人找的时候，他惊讶万分。为什么呢？因为从入口一直到官邸有层层警卫把守，没有他本人的特批，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出入。所以当时戈尔巴乔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请什么人来呀，他们怎么进来的呢？那么这个不请自来的代表团成员都有谁呢？前面我们说过，有时任苏共中央书记舍宁，此外还有时任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瓦伦尼科夫大将，时任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在此，别墅警卫还能拦得住吗？按照当时苏联的保卫规定，只要不是总统邀请，甭说是这四位，就是副总统、国防部长要硬往里闯，警卫也有权分分钟格杀勿论。那么这个代表团是怎么能长驱直入的呢？里面还有第五个人，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普列汉诺夫中将，时任克格勃第九局的局长。而克格勃第九局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那就是领导人保卫局。这就清楚了，所有弗罗斯别墅的总统特勤警卫都归普列汉诺夫直管。所以当戈尔巴乔夫看到这份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时候，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抓起了手边的电话想拨克里姆林宫的号码，不通，连忙音都没有。这张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的合影就拍摄于这次度假期间。8月18日，当戈尔巴乔夫发现电话不通，他的第一反应是去找太太，提醒赖莎有状况，要做最坏的打算。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当中是这么说的，赖沙有些激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有些颤抖了，但很快他保持住了镇静。夫妻俩在卧室当中独处了40分钟，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警卫说，那就叫他们进来吧。 戈尔巴乔夫是被逼软禁还是自愿滞留？真相到底如何？ 在楼梯拐角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背影，他就是代表团的第六名成员，他的披露至关重要。 苏联国防部长一声令下，军队开进首都，但为何没能起到作用？档案正在揭秘。 弗罗斯总统别墅里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面积不大，陈设和装潢都十分的简洁，唯有桌上的5部电话显示着主人尊贵的身份。普通外线、普通内线、政府专线、战略通讯线、卫星通讯线，此刻一线都不通。有能力也有胆量切断总统通讯的唯有克格勃。面对找上门来的强力部门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语气非常严厉。在我们谈话之前，我必须知道是谁派你们来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听到这个答案，戈尔巴乔夫显然十分恼火。我没批，最高苏维埃没有批，那是谁批准成立的？话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历史上非常吊诡的细节。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机构本来就是戈尔巴乔夫为了应对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风潮于1991年的3月28日决定成立的，而此刻他竟然说不知道，代表团的成员不在，也没有时间去争辩什么，而是直接摊牌。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直言快语，他说条约的文本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内容让我们不得不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深感忧虑。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哎，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写文章，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吗？都火烧眉毛了，还写什么文章？国防部副部长瓦伦尼科夫大将被激怒了，眼看国家就要分裂，必须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说法立刻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反弹。 он мне говорит, 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это вы военные думаете так быстро можно? Ай-два. Нет, 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вот, вот это самое чрезвычайщина, как он говорит.Это пулеметы, автоматы, это кровь. Не десятки погибнут, а тысячи будут погибать. 谈话就此陷入僵局。根据瓦伦尼科夫的回忆，代表团当时给戈尔巴乔夫指出了两条路。第一，签署总统令，授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第二，就地辞职，把执政权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都不答应，没办法，他们只得命令克格勃封锁别墅，之后就离开了。而戈尔巴乔夫方面呢，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他义愤填膺地写道，就这样，我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开始了被软禁的日子，当他们离开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他们。请注意，同样是骂人这个细节，双方的回忆截然不同。请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目前公开的当天别墅场景里留下的唯一图像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团是被戈尔巴乔夫送出来的。再次留意一下这些关键人物，走在最前面的是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之后是戈尔巴乔夫，紧跟戈尔巴乔夫的是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穿军装的是国防部副部长瓦伦尼科夫大将，楼梯拐弯的两个人，一个是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一个是 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不同的回忆就是博尔金爆出来的。他说当时戈尔巴乔夫的确拒绝签署紧急状态令，也不同意辞职，而且他确实货真价实的说了句脏话，但那句话是见鬼，你们去干吧。如果按照这个线索，那么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软禁说就不成立了。我们再次聚焦这幅照片，在楼梯拐角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背影，他就是代表团的第六名成员，他的披露至关重要。还是这间办公室，那个神秘的第六人没有参与代表团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他在外面忙活的，忙活什么呢？切断通讯。那个人就是时任科格勃技术局局长的杰诺拉诺夫。 связь отключена была только в кабинете Горбачева. Во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телефоны были включены. Значит, у меня был телефон. 对于那天技术层面上的细节，这位电信专家的回忆斩钉截铁。切断的只有总统办公室里的电话，别墅里其他的线路一切畅通。戈尔巴乔夫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政变者软禁，而紧急状态委员会那边呢，所有的亲历者都作证说，戈尔巴乔夫当时是自愿滞留以观察事态的发展，直到今天双方都是各执一词。2011年8月17日，英国的《卫报》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专访，提到往事，他依然是七窍生烟，人们信口开河，声称我当时仍然可以和外界联系，而且正是我组织了这一切，这完全是胡扯，一派胡言。20多年过去了，戈尔巴乔夫一直在矢口否认，但是有一件事解释不通，那就是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是在1991年8月18日的晚上7点钟才返回莫斯科的，而紧急状态在8月19日凌晨4点就已经实施了。如果不是受到了某种暗示，整个事件的动作会这么快吗？正如依然在世的红军老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亚佐夫所说，事后戈尔巴乔夫指摘我们是谋求篡权的政变者，但请问有谁见过政变者在政变之前还去找算计的对象商量的呢？1991年8月18日晚间9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总理办公室召开全会，除之前的成员外，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亚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长普戈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直开到8月19日的凌晨3点，成员一致提议委员会应该由副总统亚纳耶夫来领导。随后亚纳耶夫签署了就任苏联代总统法令和之前我们提到过的紧急状态令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凌晨4点30分，亚佐夫元帅向若干支部队发出命令进驻莫斯科。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通过媒体发布了代总统法令和紧急状态令。之后电视上开始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1991年8月19日清晨7点，家住莫斯科的娜塔莎大婶被各个频道都在播出的《天鹅湖》搞得实在有点糊涂了，她打算出去看看。就在这时，军队开进了莫斯科。 坦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曼摩托化步兵师的几百辆坦克和军车陆续出现在了莫斯科的街头，但推进速度极慢，更令人惊诧的是遇到红灯居然还会停车等候。原来紧急状态委员会调集军队的目的